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网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2018年延庆区冰雪运动进课堂活动近日拉开帷幕，400多名小学生起舞白色雪场，共享运动的快乐。请听报道。 原地转向平行登坡八字登坡，在万科石经龙滑雪场上，来自延庆康庄小学、太平庄小学和相迎学校的学生，身着整齐艳丽的滑雪服，在滑雪场上跟着滑雪教练练习滑雪的基本动作。来自康庄中心小学的学生范思维认真地模仿每一个动作，经过反复练习，一招一式也变得有模有样。 这次我学到了上坡的时候要把雪板呈外八字滑上去，下坡的时候要内八字刹车。我要好好学滑雪，在2022年争取做一名志愿者。 今年延庆的冰雪运动进课堂活动是在全区中小学校和幼儿园中开展的一系列学生冰雪运动普及与推广活动。万科石经龙滑雪场雪具大厅经理陈小伟告诉我们，在这些活动和课堂中，很多内容都是根据不同年龄段的孩子量身定制的。 所有的教练分为初中高级，小一点的孩子呢，主要是让他们接触滑雪的知识，对滑雪的有一定认识和了解。针对一些大孩子来说，为了提高他们的滑雪技能也提高他们的，最主要是为了让他们爱上滑雪这项运动。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由好莱坞知名演员阿克谢·库马尔领衔主演的励志创业电影《印度合伙人》昨天在全国上映。这是一部反映印度社会现象的电影，影片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故事的原型是印度企业家穆鲁加南·萨姆。由肖央编剧导演并主演的喜剧《天气预报》昨天发布由筷子兄弟演唱的同名主题曲 MV。 电影《天气预报》预售现在已经开启，将于本月21号在全国上映。电影《大黄蜂》将于明年1月4号在全国上映。影片由特拉维斯·奈特执导，海利·斯坦菲尔德、约翰·塞纳、小豪尔赫·兰德伯格等人主演。片方最新发布了海利·斯坦菲尔德的角色特辑，海莉在特辑当中分享了女主角查莉和大黄蜂相互陪伴的珍贵友谊。由20世纪福斯出品，詹姆斯·卡梅隆编剧及监制，罗伯特·罗德里格茨执导的科幻动作电影《阿丽塔：战斗天使》已经确认引进我国，这也是第一部确定引进的2019年好莱坞分账大片。没头脑和不高兴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翻译家任溶溶先生的经典之作，也是电视荧屏上家喻户晓的同名动画片。本月22号到27号，国家大剧院将推出原创儿童歌剧《没头脑和不高兴》，用幽默风趣的童话故事再现儿童文学史上的经典，回味童年记忆当中的生动形象。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明天早晨还有轻度的霾，外出要做好健康防护。明天白天弱冷空气渗透，霾自北向南缓慢消散，预计中午前后，城区及北部地区的大气透明度已彻底改善，但南部地区霾彻底消散还得等到傍晚前后。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转晴，轻度霾， 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六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南部地区有轻度霾，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高气温七度，最小相对湿度2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想吃海参怕麻烦，海燕堂净干海参，晚上泡，早晨吃，海参就选海燕堂。 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早晨霾还没有完全散去，空气质量不佳，晨练指数为3，不太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气温在零下6度到7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为1，适宜穿羽绒服类的服装。明天白天空气质量逐渐改善，光照充足，气温回升，晒太阳气象指数为3，午后比较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前门大街、关帝庙、百年戏楼、天乐园，荡气回肠、京剧梦，一杯一喜，戏中人。这是一场绝对震撼的视听盛宴，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艺术挑战。经典故事与当代视角的全新解读，传统京剧与现代美学的大胆跨界，解构戏中戏的精神洪流，这就是大型原创时尚京剧舞台剧亮相。全剧以京剧艺术为创作主体，通过对京剧传统经典折子戏进行别具一格的全新解构与串联，讲述在物欲横流、狼狈不堪的现实之下，一个剧团与京剧人关于现实与梦想、生存与发展等命题的动人故事。今天的节目为您介绍大型原创时尚京剧舞台剧《亮相》。 执政朝夕，四镇强援，疫情诞生，数百年京剧世家不忘痴心。我是他们第七代的传谭正彦。 北京时间20:09，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演艺群会。大家好，我是一丹。刚刚我们听到了这个片花，我想很多朋友都非常的震撼哈。哎，好像这个京剧跟我们之前听到的特别不一样，非常的时尚。没错，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大型原创时尚京剧舞台剧亮相。那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几位嘉宾。刚刚片花当中大家听到的这一段啊，就是来自于国家一级演员，也是京剧谭派的谭门第七代嫡传人梨园世家谭正言刚刚唱到的这一段。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特别请到了正言。我们首先欢迎一下正言，打个招呼吧。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在这一次这个大型原创时尚京剧舞台剧亮相当中，应该说他是一个首创者，或者他是一个创意者哈，他就是时尚京剧创始人亮相文化 CEO 马英英，欢迎一下英英。 大家好，我是马英英。 好，另外一位呢是亮相的导演，同时也是跨界原创导演刘能一，欢迎一下刘导。 大家好。 应该说三位啊，现在在咱们这个京剧圈里啊，还是非常有名的。为什么？因为大家给我们带来一种特别爆炸性的哈，不一样的京剧的感受哈。其实今天我在准备这期节目之前啊，我就以为可能今天我们聊的就是一个传统的什么京剧唱段呀，或者一个京剧的流派呀，或者是一个京剧团体啊。可是我点开了给我的那个资料，那个视频一出来非常有冲击力，当时我吓一跳，说啊，原来京剧还可以这样，还有这样的一种方法哈，就是特别有趣。它是将 T 台里的时装秀哈和京剧融合，竟然还有老外他也穿上了京剧的衣服，而且也是像模像样的哈，一招一式非常有趣哈。我们先请创始人哈，这个首先要请出英英啊，创始人，这创始人非常重要哈。这一次这个亮相能够在这个圈里，包括让很多的老百姓热爱上喜欢上京剧，也是因为它的原创性和独特性。英英先聊聊哈，就怎么想到要做这样一种原创的时尚的京剧呢？ 是这样，因为我作为一个80后，从小到大呢，我的课本当中或者我的学习当中，以及父母在给我安排艺术的这些业余的课堂的时候，其实是没有京剧的。那么我并不知道四大名旦是谁，四大须生是谁。所以呢，一直喜欢的其实是流行的、时尚的，甚至我还学过一段时间的歌剧。所以我就觉得，哦，西方的就是最好的，就是最系统的、最完整的。但是，当我从大学毕业，再到了广院，学习了传媒之后，我进入到的是戏曲频道工作。那其实说句实话，2007年那个时候刚刚到戏曲频道的时候，我第一年的状态是崩溃的，因为我不认识，因为我不熟悉，我不了解我所面对的所谓叫国粹的这门艺术。所以我从内心来说我是抗拒的啊！我在每天我想的都是，哎呀，我怎么能够调到音乐频道或者综艺频道，哪怕是到少儿频道，可能都要比戏曲频道要好。所以我很痛苦，我一听我就觉得简直是噪音，我听三分钟我就不行了。但是呢，慢慢的，其实是你在这个平台，你是没有办法说你想到哪里去，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我就开始踏实下来，开始慢慢的去走进它。那么这个时候有一场青年演员的这种比赛，我深度的接触到了，就是说我要跟每一个演员要采访他们，要走进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学习、他们的台前幕后，我真的是被震撼到了。我那个时候我真的不能理解，我说为什么演员对于京剧这么热爱？有些演员他从小到大，我感觉就是他们在用生命在演戏。因为很多有些尤其是武戏演员，他们可能受过无数次伤，都是17、18岁、20岁的非常年轻的演员。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这么疼，就受伤受成这样了，从来没有想过放弃吗？他们的眼神特别坚定，说我们不会放弃，我们就是要传承这门艺术，我长大了一定要当京剧演员，如果不能当京剧演员，我觉得我活着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哇，当我看到不是一个而是一群人这样的一种对京剧就像信仰一样存在的时候，我会为他们感动。那么这个时候我被他们这群人感动之后，我就在想我应该放下来，然后认认真真的到底京剧为什么这么迷人？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喜欢它？戏迷为什么听过几百遍、几千遍都熟悉的不行了，还是依然会热爱它？那么，当我走进这门艺术的时候，我觉得它确实是国粹，它的里面的内容、内涵丰富的这样的精髓， 是真的我们学不完的， 嗯， 学不完。我现在十一年了接触京剧，我依然我还是觉得我 越加热爱是吗？ 越来越热爱，但是越来越从内心敬重和崇敬，嗯，然后也非常虔诚对他，就是说我永远觉得我在学习，嗯，学不完，所以就是说我现在依然像个小学生一样的在学习他。嗯，我觉得内容太丰富了，是我们现在这一代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所以你说我为什么现在要去创新它？所以我觉得我作为一个传媒人，我是深入了解它之后，我在电视台工作七年，我觉得我是非常理性和客观的看待它，嗯，就是说它为什么这么好，我挖掘到了，我也感受到了它的美，它的艺术的感染力，它的城市，它的等等，包括这个很多很多的价值，但是同时我也非常理性的认识到了和看到了为什么有曾经像我一样那么多人，就像你可能也不是那么的喜欢京剧，虽然它是最能代表我们中国的一门艺术， 嗯， 但是很多人还是把它拒之门外的。我就在想，那么我创业做这件事情，我能不能改变曾经像我一样的年轻人，或者绝大多数不喜欢京剧的人，甚至很多人对京剧很反感，看到戏曲频道都要秒跳的这样的一群人，我能不能改变他们，像我现在一样热爱这门祖国的文化，嗯，宝贵的这样的一个瑰宝，嗯， 有的人家里都没有戏曲频道 有的人现在家里都没有电视 没错，大家也不会去点戏曲频道，嗯， 对， 甚至在比如说春晚这样的大型晚会，嗯，如果一旦有戏曲立马就跳台， 就是上厕所的时候就是 对，嗯，这就是形成一种习惯了，就大家总觉得好像京剧是一个乌鸦之章难为听的东西，嗯，包括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同学就说哎呀京剧太难听了，但是我发现就是我看了咱们这一次因为演出了很多场啊， 嗯， 我看了咱们的视频之后，我的感受是全身都在起鸡皮疙瘩，就是哇原来京剧这么好玩儿啊，这个是我特别想问郑岩的哈，因为郑岩其实，嗯，你现在是在这一次的这个推广这个京剧，尤其是这种舞台剧当中啊，是饰演主角的。当时英英找到你的时候，你当时是什么样的感受？他说有这么一种很创新的，甚至会和 T 台结合到一起的，又有走秀，又有京剧，甚至还有 rap 是吧？啊，还有各种各样摇滚都放到里边，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四不像吗？ 其实我跟英英十年前就认识，她刚一到戏剧频道我们就经常接触，因为刚才她也说了会采访我们，然后后来我搞了一个专场，个人专场，也是请英英来做的主持人，所以我们一直私下交往非常好一直以来呢，我也一直想在摸索一条道路，就是年轻人或者是非戏迷，现在 年轻人啊都觉得啊国粹了不起，服装漂亮，扮相漂亮，如何如何好，但是你说让他们去看吗？你们进剧场看吗？或者你们看中央十一吗？不会看。但是现在各剧院可能都在排一些新所谓的新编剧目，这些新编剧目也只能是在京剧的剧场来演，或者是戏曲频道来演，这些非戏迷也好，这些这个青年观众也好，他们根本就接触不到，所以我就一直在想怎么能让这些人能够接触到，比如100%的人接触不到，接触之后可能就会有50%的人会对这个感兴趣，所以我第一步就在想一个办法怎么能跟他接触到，我之前想过这个京剧看看怎么能和流行音乐做一些碰撞，其实这些想法我跟英英都想到一块去了，这个也 一拍即合， 对，一拍即合也是很多年之后，哎，他也在搞这个，我觉得，哎，你做的好酷，好炫啊！我觉得京剧可以这么搞，为什么这个流行音乐，这些这个演艺明星也好，这歌手也好，可以用京剧当素材当元素，为什么我们京剧演员就不能用你们流行的东西来为我们服务？ 相互借鉴哈， 对对对，所以我们就是真的是不谋而合，就想到一块去了。 对，因为英英她是从央视戏曲频道，因为这件事就辞职了。我也很想知道，就直接辞职出来创业了。就是因为当时有很多带你的老师或者一些老前辈啊，关系都很好。你当时说出这些大胆的想法的时候，他们有没有一种 不理解的感受，或者是有点抵触？因为我知道啊，之前我们采访过很多的戏曲名家哈、啊，他们你想现在排戏都会有一种严格的要求，就城市化哈、啊，非常严谨，对他们不希望去改变京剧原本的那个味道或者感受或者感觉哈、啊 嗯。 那英英你在说这个大胆的创意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老师会觉得一开始有一点不接受，或者有点觉得这个声音比较大？ 其实我在戏曲频道的时候，我那时候就尝试，我在做一个编导的时候，我就想。平时不看戏曲频道的人能不能在看我的节目的时候可以停下来多停哪怕一分钟，我每天都在琢磨这些，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做了，你比如说流行音乐当中的戏曲表现，舞蹈当中的戏曲表现，包括歌剧和京剧到底有什么样的同和不同、就在做这样的选题和测试。那么大家都会，包括我的同事都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个马英一天正在琢磨这个不好好琢磨京剧、然后我的导演也会，我的老师包括带我的老师也会不解、但是我出来之后我在做的时候我就想我要争取到的是更新的，没看过京剧的人他们能够走进京剧这个、那我就一定要创新、如果别人只给你一分钟，那你只有一分钟的时间，如果你这一分钟没有打动他，那他可能再也不会走进京剧这个大门。所以刚开始其实我没有征求太多人的意见、我完全是在我听到的更多的反馈，或者我希望听到的是更多我看到我们表演的人的真实的反馈。 嗯， 所以呢在做宣传的时候，可能我的前辈和我的老师就会看到一些图片啊文字的这种传播，那我就会听到不同的声音。你比如说啊，为什么要让老外穿上戏服啊，为什么京剧为什么要跟嘻哈流行去结合，为什么京剧要跟歌剧去融合啊，为什么京剧就不能好好唱京剧。然后我其实我觉得这些东西都不重要，就是说有很多人会不理解和反对，但是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这样的声音越来越小了，这样的声音真的越来越小了。而且更多的无论是演员还是老艺术家还是院团的领导，包括北京京剧院李院长，都特别支持我们，因为他们发现我们通过用这样的新的一种手段传播或者推广京剧，真的是让很多人很快速的第一时间，可能就因为一张图片他们就想要去看一出京剧。所以现在第四年了，我们创业第四年了，所以就是说越来越多的传统京剧圈的人开始支持我们，这天我觉得也挺让我感动的， 非常有成就感哈， 就很感动。我觉得我没有白努力，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说啊你不能碰京剧你不能这样，那我会没有动力，我也会没有信心没有勇气去做、本来这个事情很难，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会支持我们的时候，我更是觉得其实压力啊责任会更大，我也更希望把它做得更好。那前三年我们都是一种尝试，你看到的无论是跟 T 台流行国际的这些文化和元素去碰撞，这都是我们的一个实验品，或者在摸索市场的这种尝试性的东西。但接下来这个大剧真的是我们想要做一个作品，把它推在大剧院的舞台上，把它推到一个百年戏楼，能够恢复这个戏楼百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传承的这个时候，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时候可能真正是我会这次把京剧界的艺术家老师，包括我曾经的同事老师们都邀请来看看我们这次的表演，希望他能够给出一个真正客观的评价。 没错，说到这次这个大型原创时尚京剧舞台剧亮相哈，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非常的期待，因为他可能跟我们之前看到的京剧，包括之前英英他们这个团队所做的这些京剧还是特别不一样的一个展示啊，就是一个全新的展示，而且这里边涉及的故事也特别多，它是将传统的故事和当下的故事相结合，你会觉得很有意思哈。这个应该是让导演能一来说两句哈，这个马上时间就要到了，还有两分钟哈。 总导演， 对， 重量级的， 对，能一可以跟我们聊聊刘导，因为刘导，我觉得您之前在我们这儿录节目，基本都是排了一些话剧啊，比较多， 也是话剧， 创新性比较多。但这次跟京剧结合，当时怎么就想到接这样的一个活呢？就或者英英是找着您，您当时什么反应啊？就这么创新，这么颠覆性的？ 应该首先来说，这不是 比我还要颠覆 啊！这不是一个活啊！这首先这不是活，对我们来说，创作者来讲，这是一次特别难得的一个实践的艺术创作的一个机会。首先是因为马总他们构建了这样一个平台。第二个，我本人在 创作的时候，实际在几年前吧，国色天香其实我是担任的艺术总监，里面所有的设计流行音乐的选曲，包括跟歌剧跟很多人做了很多大胆的一些尝试，而且那个谭老师他第二季也参加了，也是作为我们的嘉宾专家，所以在这个里边呢是有很多年的一个积累，然后在这种积累底下，我们现在要做的这个剧呢，恰恰实际是真的上升到作品意识，京剧它有戏，戏剧它有戏，那这二者是一个很好的融合。第三个就是音乐，它是很多是融会贯通的啊，这里面有很多大量的专业的一个探索。 嗯， 但是关键很它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在其实大家它不仅仅是一台京剧， 嗯， 这个我一定要跟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强调这一点，因为它第一主题上它是跟讲现代的故事啊，它是跟你相关，比如说大龄文艺女青年，对吧？然后我们现在买房买车，这都是息息相关的。第二个呢，就是创业啊，包括我们的梦想现实，包括我们都能讲到北京落地到一二线城市的这种生活状态，城市焦虑症、生存的问题、梦想的问题。所以这个故事它一定不是一个大家一想的京剧啊，是不是京剧就是咿咿呀呀，它不是这样的。第二个，就因为它的主题是很贴近当下，也是一种尝试，是希望我们的创作让京剧能够贴近当下，让大家觉得哎，我不是仅仅是来看京剧，它是来看一台大戏。 对，因为一说到京剧大家说哦，我听不懂，跟我没关系。 对对对。 所以我跟找一导的时候，我说我们能不能做一台，因为之前做的如果只是吸引的话，我们能不能就是说让大家看了感动，能够让他不但看懂了而且爱上了，或者真的是深受触动，能够让灵魂产生共鸣的这样的一出戏，京剧可以做到吗？ 对。 然后一导告诉我，他说京剧完全可以做到，我说那我们就开始吧。 所以一导也是个非常创新的或者颠覆性的人，所以两个颠覆性的人放到一起啊，就会产生一种非常碰撞性的， 就是我们 有火花产生。 其实不敢说是叫颠覆或者改革什么，我们只是说 探索， 我们希望用新的这种艺术手段，然后把京剧最美的东西、最好的东西放大啊，而不是把它改变掉或者颠覆掉。我们会让传统京剧在这个舞台上，这个传统的魅力 更加精彩。 对对对对，要成倍的去体现，京剧的桥段会更美更棒，然后这个戏剧的故事又能够依托京剧的存在打动人心，让大家觉得其实每一个人物的当中可能找到自己的影子，而不是说看不懂听不懂啊。 对，这个里面还有一些视觉呈现是一些很高的一个。 嗯，好，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非常期待这个视觉呈现哈。那一会儿我们接段广告哈，下半时段将继续给大家重点推荐这部大型原创时尚京剧舞台剧亮相，一会儿见。 麻花2019原创爆笑贺岁舞台剧《疯狂双子星》来了！12月21日至1月27日，海淀剧院开心麻花微信公众号购票，2张8折起。四海皆兄弟，船上全是戏，双胞胎神设定，大错位笑不停，爆笑不断，包袱猝不及防，舞美逼真，机关暗藏，玩转错位，大笑贺岁，兄弟来不及了，快上船！ 快乐很简单。7.6，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瓶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瓶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 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接下来是全包圆的广告时间。 哎，说啊， 不知道说点啥，说啥好像都是夸大其词打广告。 那就说说999一平米都含点啥。 说都包圆了，好多人都将信将疑。 哎，说不加价升级的进口项目家具。 说真的是北美进口，您也觉得吹牛皮，不如您打400-606-8866自己问吧。近期有暖冬福利，电话报名还送全屋家电，如果占线您就等一会儿再打。 哎，最后总得说一句吧，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启用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他是粗心大意的没头脑，他是任性淘气的不高兴。12月22日至27日，国家大剧院原创儿童歌剧《没头脑和不高兴》，生动再现超越半世纪的经典动画，纯粹歌声唤醒难以忘怀的童年记忆。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老全，一名退休的工程师，对于装修，老全是挑剔的。多年的经验让他不相信老伴儿订的便宜装修。他认为任何工程都是一分钱一分货，但半个月后，他却完全认可。

十年来勤学苦练，执政朝夕，字正腔圆，以情代身，数百年进取世家，不忘痴心。我是他们的期待的船，谭正彦。 北京时间20:3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演艺群会。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为您推荐的是大型原创时尚京剧舞台剧《亮相》。那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时尚京剧的创始人，也是亮相文化 CEO 马英英，欢迎一下英英。 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国家一级演员，京剧谭门第七代嫡传人，也是梨园世家谭正彦，欢迎一下谭老师。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最后一位呢也是这一部大型原创时尚京剧舞台剧亮相的总导演刘能一，欢迎一下一导。 大家好。 刚刚上半时段一导特别说到了哈，我们这次视觉的呈现特别特别的棒，跟大家介绍一下哈，虽然我们看不到但是我们也听一听啊到底有多棒。 其实这一次刚才讲前面讲就是说它除了是一个戏以外，我们很注重视觉。可能以往大家都知道就是京剧的很多呈现都是基本上是说它是很传统一座二椅，可能舞美的介入程度会比较少，但这一次除了我们有很好的一个舞美的基础台以外，我们其实留出了五个面总共有三块五面的一个立体的一个中性的一个装置。在这个中性装置上我们实现了很多视觉的设计，这个视觉的设计当然是动了大量的结构主义然后使得它呈现的是另外一种美学的概念。不可说在这个戏里面你除了能看到一个很动人的现代的一个古今对撞的一个结构故事以外重新悟到一些哲思以外，它还有视听这一块的很美的一种全新的美学构建。你好比说随便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大家讲的大家肯定会想说霸王别姬霸王别姬肯定就是霸王战了哪虞姬在前面舞剑一左二椅这样子，但我们这一次的霸王别姬是在战旗上面谈恋爱比如说 战什么 战旗打仗的那个战旗 那个所有的战旗上面谈恋爱这是一种意象美学，当然视觉和人身上的装置整种还有当然还有很多投影的一些辅助，然后贵妃醉酒大家肯定看的就是后花园 对 然后这样的不是，这一次的贵妃醉酒是意识层面里的贵妃醉酒，它是在一堆镜子里边，它是在一个人的梦境一样里边出现， 哇，梦中梦戏中戏， 对，这个里面有多层结构，不是单一结构当然构建的也是全新现在，比如说刚才讲谭老师的这个关公开台它全是用粒子构建的，就是他的大刀一挥那些粒子元素，一块是我们的庙宇一块是我们的城墙一块是我们的所有的京剧的这种图文就这个里面有大量的现代的当下的可能更前卫的一些美学的一些元素进来，像粒子元素这些都是比较现代视听包括做投影或者是做舞台呈现都会动用的一些元素当然这里边更我现在讲的还是一个素材，但是可能更多的呈现是大家到剧院来看我们的创意才是顶尖的创意才是很核心抓住观众的所以从这样的一个来讲就是可能是我们的折子戏这一块它有很好的哲思，有很好的视听，它不再是，所以刚才马总也说了嘛，他要的不是一个重复排一个传统戏的一个导演，或者重复排传统戏是对于我们的创作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或者对于我没有意义，因为有很好的有很好的拍我们这种戏的导演和业界的包括专业的比我更专业，所以我可能更多的悠长和在于戏剧，在于对它的结构，在于最传统京剧的这种折子戏的多重的这种全新的一些探索吧应该讲当然这个里边我们也是一边是本着很专业的态度去分析去解构它，第二个方面也是很有压力，当然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交给观众回头看给我们能带来什么好的反馈 导演每天现在都是凌晨3-4点才回到家，都是跟主创团队在一起在研究一稿一稿的方案，他 pass 了很多版方案然后最后一步一步的现在我觉得越来越成熟的能够应该我很期待，我自己已经越来越期待了，而且刚才说到了 我们其实选取了京剧当中的很多经典的名段，比如说刚才说的《霸王别姬》，我们还有梅兰芳先生的《贵妃醉酒》，还有《挑花车》，大武生的戏《关公开台》，包括《火判官》，选了几个折子戏，在这个舞台上，同时这几个折子戏的出现，虽然我们大量的运用了全新的手段、舞美、视觉，让它更有张力、更具美感、更具视觉的震撼的同时，那么每出戏它有具有它传统的经典的这种精髓在的同时，而且都有一种精神在里面。你比如说《贵妃醉酒》，它其实表现的是一个京剧的女演员，她老了，但是她对艺术的这种极致的追求，她对美的这种非常极致的追求。《火判官》，她腿摔断了之后，她去选择创业，作为一个中年30多岁的男人，她应该面对的是事业。她放弃了她原有的所谓的事业之后，再去到上海去创业的时候，她面对的这个城市的压力、焦虑，他的这种内心的痛苦和挣扎，所以他行走在 CBD 的时候，你想想那个红色的带着染扣的大红色的像一个怪物一样的火判官的造型， 走在国贸 CBD 三里屯的时候，斑马线上的时候，那是一种什么样的视觉刺激？包括大武生，一个50多岁的老班主，一个京剧团的团长，他为了恢复京剧院的这些人能够更好的演戏，他去唤醒他们的这种对内心的这种京剧的坚持的时候，他明知自己可能会失败，对他还要去打仗，就像挑花车里的这个高宠一样，他最终是一个悲剧的英雄，他死了，他一个人去挑战上百上千的部队士兵的时候，他死得很壮烈，但这样一种精神却是我们在我们人群当中每一个行业当中或者每一个年龄段的人都拥有的一种精神和勇气。所以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戏不光光就是视觉一定是非常美的了，它是最新的、最时尚的、最能够点燃人的视觉神经的这样的一种视听的感觉的同时，其实我们希望亮相每一年都是进步的，每一步都是进步的，那这一步一定要打动到我们每个人的心。对，这是我们希望能追求到的。 对，就像我们的这个亮相的这个名字一样哈，就每次亮相都要惊艳都要让大家觉得有一种视觉的冲击力，还有一种听觉的盛宴的这种刺激哈。所以还想问问郑岩哈，因为谭正岩这次谭老师特别在这部戏当中一上场是演了一个关公的角色，对对对，聊聊这个角色吧，好像他的呈现还挺特别的。 对，首先我来讲一下关公这个角色这个行当。本身这个属于红生戏，花脸也可以唱。这个戏呢，我小的时候在戏校的时候是和李金生老师学的。这个李金生老师呢，他的父亲是李鸿生先生，可以说是唱关公戏的行家，算是祖传的。他们家李鸿春，我刚才说错了吗？ 对，李鸿春就是在天乐园唱红的， 是吧？ 对，一会儿再介绍一下这个天乐园哈。好，接着说关公。 这个而且演关公戏呢有很多讲究。我记得在戏校的时候，1、2、3年级的时候是不许学这个关公戏的。因为他这个关公的身段和一些表情是非这个城市化的动作。他为了体现这个关公的这种气势，跟平时的别的生行的这个动作是不一样的。再有呢，就是在演出当天，要沐浴更衣，要对关公一种尊敬。还有关公刀在演出那个上场之前也要供起来，要盖一个黄布或者红布，然后前面摆上这个供果。关公办好戏之后，一般小孩控制不住自己的时候，老师会给嘴这儿打个叉子，叫封口，就是办好关公之后就不能乱说话了。但是成年之后就不会打这个叉子了，就是自己有控制能力了。然后在上台之前要拜刀，拜完刀之后把这个黄布一扯下来，拿刀上台。 哇，好有讲究呀！ 那个脸上画一个线或者一个点儿。 对， 要我不是关公，对。 这个就没 有。对 对 对， 各种讲究啊。 我补充一个小点 啊，我不专业，因为他是专业的京剧演员，就是说很多我们看到的京剧当中的这个红生关公这个形象的时候，其实很多人会发现这有一个点儿，一个黑点儿。大家说，哎，关公关老爷脸上其实是没有痣的，为什么画个点儿？其实就是代表京剧演员表达的说，我不是真的关公，我在饰演关公。 哦， 最早的时候还有画金线的，画一条金线，但现在我们更多看到是画一个点儿。 嗯 啊，所以我们在京剧的这个化妆上也会非常讲究。 对， 嗯， 而且这个关公这个人物非常难把握。 嗯， 不管从那个发音方法，包括这个气势来说，都是年轻演员都是 很难把握， 对，很难把握住的。 对，他唱的是昆腔。 也不完全都是昆腔，像这个，我祖父谭元寿先生曾经演过的这个《华容道》里边的关公，他就是皮黄 、 后来我也是和这个李金生老师学的这个《华容道》中的这个关公这个戏。 现在其实能演关公戏的人真的非常少。 他需要你不仅是有 功力， 对功力， 还得有分量的人才能去饰演。所以我们觉得郑岩是非常适合的，而且当年谭鑫培先生也是在这个台上演出过的。 对，而且我觉得谭鑫培先生当年可是中国电影的开端的发起人哈， 是的， 非常有纪念意义的。 对， 而且我之前看到过咱们的照片哈，就是关于这一场亮相演出的，首先一开场关公的那个整个画面哈，我觉得就是特别风云变幻的感觉。就我觉得这个舞台的这个舞美或者是它的视觉呈现，如果你不去看可能会很遗憾，就因为在这个舞台上我觉得很难有这样的一个呈现。所以我想问问一导哈，就是我们这次的这个视觉呈现是不是对于这个舞台本身也是有很大的一个挑战？ 非常大的挑战。因为在这个里边来讲，我们这一次就动用的这种刚才说的这个五面，在这五面当中我们要解决光影，我们还要解决跟谭老师的互动问题。大刀一挥，粒子怎么就变了，是吧？这个里边有很多要去算。第二个，到时候构成以后还要在我们的棚里边去做实验去对应，因为所有的这些当然都是技术层面的啊，还有当然就更多的是不是说我们做了这个就行，更多是在创作上。我跟他讲的是创意是核心，他能够在这个里边表达什么，对吧？江山美人也好，还是说这个里边跟现代 主题思想， 主题思想啊，当然还有一些寓意，关公本身的这个我们这台戏的寓意， 现代的装置和舞美声光电服务于我们的所有内容。 对，不是说弄来的就行， 喧宾夺主，或者说我只是为了更炫的舞台， 对， 而把这些呈现 决定形式， 对， 不是说光为了这个形式，说这一块来讲是，也是我们现在不断在改进，不断在想更好的一些方案啊，或者是演绎。 而且我们看到了哈，就是这次的整个亮相，曾经看过一个宣传，曾经跟我们说过哈，说它是一个虽然是伴着浓墨重彩，但是它是致敬每一个用力活着的人。就这次我们这个主题非常的鲜明，虽然是几段故事古今穿插，但是讲的都是我们现代生活当中的非常有共鸣的一些故事哈。最后剩下一点时间哈，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天乐园。天乐园很有意思哈，这首先是我们这次演出的这个地点，但是天乐园呢，它是位于北京前门啊，很多朋友可能知道它，但是并不一定了解它的历史啊。英英给我们介绍一下啊，天乐园到底是个什么地方？为什么要在这儿演出？ 好，那么2019年应该说2018年已经是我们亮相文化成立的第四个年头了，每一步都在做京剧的创新和尝试。所以2018年年初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有人告诉我说：“哎，你们演出有一个地方你可以去看看。”我们就到了前门，我就进入了天乐园这个地方。其实说实话，当时看完之后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我只是觉得有一个戏楼，这个空间还蛮大的，大概有5-6千平米。然后我就开始看他的资料介绍，当我看到他的介绍的时候，我觉得哇，我的身上就在不断的起鸡皮疙瘩。梅兰芳17岁到21岁的时候在这里驻场演出，长达4年。四大名旦之一程砚秋是在这里一炮而红的，他的《红佛传》还有好几出代表作都是在这个舞台上首演。 毛主席1951年的时候在这里中国戏曲研究院的建院仪式在这里成立，当时是梅兰芳先生刚从上海徐徐明志之后回到北京，他来主持这场活动，毛主席亲笔题下了我们非常熟悉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嗯、 从那天开始中国的京剧从这种戏班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成为了有了国家京剧院、北京京剧院、中国戏曲学院，成为了一个正规化的这样的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形式。然后后来还有韩世昌昆曲大师，包括小白玉霜、新凤霞等评剧大师都在这个舞台上轮番上演，以及我们就是京剧界的黄埔军校傅连城科班，就培养过700多位艺术家的这个傅连城科班、 嗯、 也是常年在这个舞台上驻场演出。我觉得这个戏楼233年的历史，它比京剧还要早5年，它真的是见证了京剧的诞生发展以及到现在。我看完之后我觉得哇，原来这个地方真的是一个京剧传承的一个地方，发展的一个地方，为什么现在是空的，并没有人去运营它，没有人去恢复它的这样的一 个历史的这样的严格、 嗯、 所以我就在想，我们应该既然一直在做京剧，又在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全世界的人或者年轻人都能够接触和了解我们中国的国粹，那么这个地方难道我们不应该来去努力尝试一下恢复它的这样的历史使命吗、 嗯、 所以我们进驻了天乐园之后才真正的有了这样的一个打造一个原创剧目，为天乐园打造一个量身定造一个这样的一个剧目、 嗯、 不是演一场两场三场五场，而是持续的演下去。 对，不只是这里边会有演出，好像我们还搞了一个体验的活动，很有趣。 对对对，因为天乐园它的这个地理位置以及它的空间构造是非常丰富的，它的占地面积是5000平米，剧场大概1500平米的样子，其他的3层空间我们有这个京剧主题的这个博物馆里面有服装道具京剧的物件的这种陈列，同时呢我们还分了时尚区域和传统区域，那么大家来了之后在每一个空间看到的都是不同的，你是可以亲自拿上画笔去描眉画眼，去感受京剧是怎么去贴片子，怎么去化妆、 嗯、 甚至怎么去扎靠那么同时呢也可以去扮上拍，甚至我们会有老师现场给你教最快的也你可以，我们可以保证到你学几次就可以像模像样的来那么一小段、所以真正的让观众走到天乐园之后、不仅仅只是一个观众坐在台下看，而是整个的过程都有互动 融入其中， 体验和融入其中、 嗯、对，是的、 嗯、 我们再最后说一下演出的时间哈，大家很期待什么时候能够上演、 嗯、我们现在的计划是1月18、19、20号呢、 嗯、 先在天桥艺术中心的大剧场上演5场，就是周五是1场、 嗯、 周六和周日是每天2场、 嗯、 这5场演完之后呢我们就会落地到天乐园驻场、 哦嗯、驻场是怎么一个频率呢，是每周都有吗？ 每周都会有， 每周都有， 每周都会有、嗯 哦、 我们前3个月的这个频率是大概每周2到3场、 嗯、 然后3个月之后我们在旺季的时候可能会在每天1场这样子，每天都会有、 嗯、 所以其实我们打造的是一个驻场的表演。 嗯， 对， 我很期待哈，我觉得其实京剧传承到现在真的是有很多像英英这样的叫京剧的摆渡人哈，就是帮助大家更多的了解和传承中国的传统文化，或者是更多的致敬中国的传统文化，热爱上中国的传统文化，所以才有了国粹今天能够绽放哈，能够有更多的创新创意，也能让更多的年轻人热爱上它，或者喜欢上这样一种在我们看来可能很遥远或者很高雅的艺术，大家会觉得 不遥远， 对， 就在我们身边， 对，所以亮相其实是给我们拉近了这个距离哈，让更多的人热爱上京剧这门传统的艺术。我们也很期待哈，在1月份即将上演的大型的原创时尚京剧舞台剧亮相，也非常希望这一场演出能够点亮京城哈，尤其是在过年前的这段时间哈，就是能够让更多的人通过这一场演出更多的感受到不仅是京剧传统文化的魅力，还能够走进京剧哈，真正能够实现一个传承， 对 啊，让更多的人喜欢它、 嗯、 好，谢谢三位，谢谢 谢 谢 谢谢大家 、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演艺群英会，我是一丹，接下来是领读者，领读者结束之后呢，我们就要收听到的是听听唐耳朵，我们明天再见。 不仅可以让生活更丰富， 还为我带来爱情。 读书的整体上是让你这个人改变了， 让我了解了更多的世界。 读的书越多，越能安安静静地给病人看病。 是我只能活一辈子的人活了好多辈子。 经典作品能够让我们领略人类智慧与情感的深度， 身心都是很愉快的。 与美好相遇，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大家好，我是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的领读者，北京电台主持人殷超。今天我为大家领读的是戴望舒的《寻梦者》。漫漫人生路，也可谓之苦苦寻梦路。而在这布满荆棘的人生旅途之中，有一群人却散发着别样的光芒，谱出了一首首动人心弦的赞歌。没错，这便是寻梦者。最近有幸阅读了戴望舒所作的《寻梦者》，诗中展示的正是寻梦者寻梦的艰辛历程。当他决定去寻找那无价的珍宝时，便不顾风吹雨打，执着追求。而当金色的贝吐出桃色的珠时，无言的欣慰却与面色的衰老不期而至。好的，接下来我就为大家领读这篇文章。梦会开出花来的，梦会开出娇艳的花来的，去求无价的珍宝吧。在青色的大海里，在青色的大海的底里，深藏着金色的贝一枚。你去攀九年的冰山吧，你去航九年的瀚海吧，然后你逢到那金色的贝。它有天上的云雨声，它有海上的风涛声，它会使你的心沉醉。把它在海水里养九年，把它在天水里养九年，然后它在一个暗夜里开绽了。当你鬓发斑斑了的时候，当你眼睛朦胧了的时候，金色的贝吐出桃色的珠，把桃色的珠放在你怀里，把桃色的珠放在你枕边，于是一个梦静静地升上来了。你的梦开出花来了，你的梦开出娇艳的花来了，在你已衰老了的时候。我相信寻梦者是无怨无悔的，即便寻梦的岁月夺去了似水年华，但是它却令寻梦者的人生变得更为充实而富有。看那些自然万物，又有谁在乎过寻梦历时的长短呢？鹰的梦想与白云相伴，于是它越飞越高。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全包园 flight. 我们的航班将在半分钟后起飞。本次航班的目的地是几年前的北京，带您重温当年的装修市场物价。装修一套80平米的房子只要8万元，包含实木家具、全屋灯具、窗帘、电器的采购费用。如果您的亲友也想体验，请他们拨打400-606-8866预约舱位。感谢您的支持。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园。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他是粗心大意的没头脑，他是任性淘气的不高兴。12月22日至27日，国家大剧院原创儿童歌剧《没头脑和不高兴》，生动再现超越半世纪的经典动画，纯粹歌声唤醒难以忘怀的童年记忆。